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 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启动个税修法，银监会下调拨备红线，最高释放利润约10000亿元，股票质押新规下周实施。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分析师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银行的资深分析师刘前一起聊一聊家庭资产如何配置抵御风险。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要进行两个个案的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两会热点，今天上午人大代表、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发言中提及，在刚刚结束的访美过程中，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都表示不打贸易战，而是继续进行进一步沟通和深入谈判，促进双边合作。今天上午，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表示，将加快启动税收改革方案，启动个税修法。史耀斌表示，这次个税改革增加了专项扣除，首选重点是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专项扣除项目的规模和数量。未来将改革完善个税征税模式，将分类税制转化为分类与综合税制相结合的征税模式，将一些劳动性所得，比如工资、薪金、稿酬等，作为综合所得合并起来，然后确定起征点进行征税。再来关注两会热点当中的国企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改革，而排在首位的便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据透露，今年国资委将通过管资本为主的职能转变来推动国企改革的全面深化，这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全面步入质量提升年。再来关注今天的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3294， 上涨92个基点，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为 6.3386。 我们再来关注银监会下调拨备红线，银监会昨日下发7号文，将差异化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对相关指标达标的银行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这意味着部分银行可能因少提记贷款损失准备而增加利润，据估算最高释放利润约1万亿元。不过业内认为7号文最大的引导意义在于鼓励银行更精确地划分贷款，更真实地暴露并主动处置不良资产和项目，通过多渠道更积极地进行资本补充。好，我们再来关注有望改善的股票质押风险。据了解，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版将于3月12号正式实施。股票质押新规对于股票的质押率、单只股票的质押比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业内人士表示，在新规的指引下，股票质押风险或将改善。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皖能电力披露将以 45.99 亿元收购沈皖能源 49% 的股权。韩瑞股业公告，占总股本 34% 的限售股下周一解禁。统一退出方便面市场之后，近日发布生活面概念。难以盈利、连年亏损的爱奇艺收入有望凭借数字广告拉动，核心的数字营销代理公司柯达股份受到关注。欢聚时代旗下的直播平台虎牙申请在美国 IPO 上市。债市方面，一四富贵鸟这只民企债从100跌到了8元，中融基金踩雷。好，再来关注股市，早盘两市小幅低开，在银行、参保、参股保险等板块的带动下，沪指冲高，临近午盘回落维持震荡，创指早盘低开低走，午后沪指下挫并翻绿，临近尾盘跌幅加速，深指表现疲软，跌幅扩大，创业板小幅反弹之后再次震荡走低，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3271.67 点，下跌 0.55%， 深成指收于 10904.99 点，下跌 0.94%， 创业板指数收于 1785.27 点，下跌 0.69%。 从盘面来看，海南、高送转、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煤炭、钢铁、机场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李源，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三大股指啊都是普跌，那您分析一下背后有哪些因素？ 这个因素比较多，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春节前后开始到现在，已经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等各大指数都连续涨了10几天，大概创业板指数涨得比较多的累计涨幅有13个点左右，累计的获利盘比较大，这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推动这波上涨的主要的活跃资金，推动的主要是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那个软件，包括最近的独角兽，这些也是获利盘比较大，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换手。第三个就是外围股市，包括香港还有美国，就是大家预期可能会调整，基于以上三点，然后加上在熊市，就是现在的熊市背景下，资金的追高意愿不强，所以大家都在等待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或者说一个高位获利盘换手的一个过程，之后大家才会继续参与交易。 好，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啊，大家都在议论这个银监会降低了银行的这个拨备率哈。那么您认为这对银行有哪些影响？今天的这个银行的板块整体走势还是强于这个大盘的。您分析对于银行来说是真实的利好，还是说呢，希望银行能够把这个影子银行当中的一些风险通过这个降低拨备率的方式来进行主动的处置，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 这个发文整体来看是非常利好的，因为它要求它本质是对银行的那个拨备率的要求不是1到7，是 是它提供了一个浮动的区间，而且是区间是下降了，是就是整体来说就是好的银行它就波动率会可以降得更低， 嗯， 就是差一点的那个银行它就是波动率可以就是更主动，这个过程就是结果就是好的银行就是最后的资产减值或者说就是坏账准备就是会更低，对于银行的那个利润未来几年中长期来看都会有就是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来说这个中长期来看就是资产质量更好的银行它是会受益的，也会增强那个投资者对更好的银行的这个投资信心，但是从一个短线走势来说它是有一点点区别，因为这个政策是二月底出来的，但今天为什么涨就中间有个时间差，它可能是更多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因为大家可能预期可能大盘要调整，加上这个政策的支持，所以很多资金就是到大盘银行股来抱团取暖。 嗯， 好，主持人 好，我今天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在这个沪港通当中啊，那么北上的资金银行有几家银行，包括工行和农行还有招行，他们的净买入都是在前十啊。可是呢在港股通当中呢，有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还有工商银行，他们的净流出排在了前十。您分析这背后为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这个还是对同样的资产哈，还是对两个市场的那个后市的走势分析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 A 股里面的，它那个在两会期间，这个大盘的金融，尤其是银行这种，大家预期就是会有一定的维稳的这个责任， 嗯， 所以感觉它会比较稳健， 嗯， 就是能规避调整的风险。 嗯， 啊，但是对港股而言它可能没有这个责任，或者说市场没有这个预期，真实情况可能和市场的预期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呢投资者是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做出投资的， 嗯， 所以就导致就是同样资产在不同的市场它的资金的流出差别比较大。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后市的操作你有哪些建议？ 这个对后市的操作也是第一是要有一个预期，第二就是根据不同的预期做出来操作。简单来说，大家预期市场会要调整，如果真实发生调整了，就是也分两种情况，就是一种是风险比较偏好比较高的，如果做短线的话就可以做最近比较热门的，比如说软件类的、互联网的、工业互联网、独角兽相关的，或者新就是四新经济相关的，可以做一些。就是如果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就是中长线布局的话，可以布局一些就是低估值的周期资源股，比如说煤炭，或者说就是涨价预期的有色或者稀土这种。这刚才说的是一种情况，如果大盘发生调整之后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预期的没有发生，如果大盘在高位它继续像这样的就是缩量盘整，后续过一段时间再往上突破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就是也可以缓几天再看，如果真的向上突破了再追加这个投资也可以，也是策略也是按照刚才的情况，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和偏好来做。 嗯， 好，主持人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分析，好，再见。 啊，谢谢主持人。 北京时间晚上8:13，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其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连线当中都会关注股市，但是在剩下的时间段内啊，股市只是我们的一个内容，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大家的家庭资产是如何配置，我们的资产安全情况如何，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资产更加的有保障。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银行业的资深分析师刘乾。刘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 嗯，下面呢我们要来说说家庭资产的配置哈。首先得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啊。一位家庭主妇在丈夫入狱的时候，用平日里购买保险和信托产品积攒下来的家庭备用金化解了丈夫当时所经营企业的危机，避免大权旁落，公司的股份被稀释。他是谁呢？他就是国美集团的领军人物啊，杜鹃。话说在2010年5月18号的时候，他的先生黄光裕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他犯有非法 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当时得知这个黄光裕入狱的消息之后啊，很多的厂家供应商都来催账款，一下子他们的公司资金链就紧绷起来，到哪去找那么多钱呢？话说当时的这个执行 CEO 就建议找风投，用国美的股份换现金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风投也好，或者是资本也好，那么他们有的时候啊是嗜血的，会需要用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回非常贵重的资产，这笔不划算的买卖做还是不做呢？这得说他的夫人了啊，杜鹃。当时呢，她是隐居在这个丈夫的背后，过着这个相夫教子的生活，但是她在危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公司需要多少钱我有啊。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有钱呢？因为那时候黄光裕的钱已经被冻结了啊。那么3天之后，他拿出了7000万化解了公司的经济危机，后来又陆续拿出了1亿3000万，共计2亿，引领国美重上正轨啊。当然现在的市值更大了，比当年啊。那么他的这个钱哪里来呢？我们下面请嘉宾刘乾来说说啊，他的钱从哪里来。 因为这个杜女士，她是在那个国美在最鼎盛的时候，强制每年拿出2%，然后留出来用来买那个信托和保险。 她的2%的本金是从哪里拿的？ 是从那个在国美集团最鼎盛时候强制储蓄来的。 啊，那这钱是她老公的？ 对。 啊，就是说她老公的收入，她拿了2%。强制去买。 对。 刚才你说的是一个是保险， 还有那个信托， 还有一个是信托。 对。 那他当时的这个保险信托是什么样的产品呢？为什么在后面会给他那么多钱，他想要的时候还能拿出来呢？ 当时的保险和信托跟现在比现在稍微简单很多，他只是那种好比储蓄型的保险，还有那个就是跟现在类似的最基本的，类似于现在最基本的保险险种和那个信托险种。 好，那它这个储蓄型的意思就是说随用随取吗？还是说有一定的要求？ 它是在你着急的时候可以取出来，但是并不太影响它的那个收益。 好，那么它累积的这个钱在当时派上了大用场。 对， 通过这个案例，那大家是不是也需要学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提醒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配置我们那个家庭中的资产，然后是 配置家庭中的资产。 对。保持那种风险意识。对，学会那个好比时刻要准备那个 想到有一天， 对，想到有一天那个做最坏的打算。 好，那么像现在这样的产品还有吗？ 有 啊，还有。咱们不说公司名哈，您说这个产品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以人的那个好比类似于养老金的形式，好比储蓄，还有那个存款，就是好比一般是5年、10年、20年或者30年的。对，时间比较长，但是的话，它对那个对个人退休以后的养老或者那个生活品质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那很多朋友都是在买理财啊。那为什么要这种强制性的，然后一买就买这么多年的这种期限呢？ 因为这种第一个它保障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收益非常稳定。 收益是多少啊？ 收益的话一般是2.5%到4%左右。 那有人说了，跟我现在买的理财和国债比差远了。 但是它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它是基本上特别是那种终身型的，可以有避债和避税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个国外，这非常的火。 您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像好比假如咱们生了一场大病，如果你有你买了这种像保险或者产品的话，就是说里边呢你不用花自己的钱，就是花保险公司的钱就能把自己的病看好，而且还能多剩出一部分的钱。 你说的这种保险是指的是那种大病重疾险吗？还是说带着投资性质又管大病的险呀？ 它是两者兼备都有。 具体来说就是每年有刚才你说的那个收益， 对， 同时还保你的大病， 对，还保大病，嗯， 啊，那就是说到一定的年年份之后他还能返还给我， 对，到一定年龄之后他会返还你的那个本金还有那个利息都会返给我们， 都会返还， 对， 哦，那他这个会跟你的年龄有关吗？就是说还是你愿意买多少就买多少呢？ 跟年龄有很大关系，一般是年龄越小买越好，如果年龄大的话，因为年龄大的话生病的风险就大了，一般来说承保的话金额的话而且那个保额都有一定的限制， 嗯，好，那有的人呢他已经买了保险了，他已经买了保险了，那你刚才说的这种保险它其实带着这个投资的作用是吧？ 对， 还有一些保险它就没有这个投资作用，它就是保障你得了大病之后有医疗金可以用，嗯，哈，那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要进行什么样的配置呢？ 嗯，一种是那个理财型的保险，一种是那个好比就是普通的蚁人的那个寿险，它是这个寿险的话它是好比假如你生一些大病的话它有那个陪护还有保障，理财型的话基本上它只是好比类似于理财型的收益，它的收益比较高，但是它一般只有那个好比一个人发生意外去世了才会有那个陪护，一般的好比生什么大病了一些什么基本上没有陪护， 嗯，换句话说就这两者还得配置一下， 对，两者得都得买都得配置一下， 嗯， 嗯，还有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信托， 嗯， 那么信托是个什么一个配置的方法，那么也需要长期的配置吗？嗯，因为我们知道也很多的信托产品啊，那如果是考虑着家庭有一天需要临时用很多的钱，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信托呢？ 应该选择可以选择中期的或者长期的信托，一般来说最好是两者都有，因为长期的信托的话它的收益比较高，中期的话它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你如果着急用钱的话钱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随用随取，然后利息可能会受一点点影响但是也不是太大， 嗯，长期是多长，中期是多长， 中期的话一般可以做五年或五年到十年的打算，长期的话一般是十年以上的。 嗯，那你具体跟我们说说，五年的到十年的中期的这个信托是个怎么个买法？ 它一般信托它是指单项大于100万以上的资金的投入，你可以那个分五年的话可以分五次交，每年的话是100万。如果是你长期投资的话。它的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的保障性还有它的收益性都比较高。 嗯，如果是长期呢？ 如果是长期的话，像特别是对一些那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家族，他们买的信托基本上是长期的比较多。 嗯， 因为他可能是想着自己那个孙子辈或者那个曾孙子辈的。 嗯， 对。 这个长期买的信托，如果自己不幸逝世的话。他是怎么给后代呢？ 他就像因为他有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会把你的那个本金或者收益那个如果你没有立遗嘱的话，会那个按照那个国家的法律传承，直接传承给下一代。 嗯， 对，按照那个直系亲属的关系。 嗯，这就按照继承法直接就传承给下一代。 对，对的。 下一代是直接拿的这些钱可以取现啊，还是说必须还要交满多少年呢？ 一般他是根据他的法律，他是那个，一般他是分，根据那个继承法和那个信托法，他是可以分不同的那个，不同的等级和那个方面。有的人着急用钱的话，你可以通过法律也可以着急取出来。如果不着急的话，他一般是好比按年给的。 嗯。 对，因为他那个可能长者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家里的这个人，想每年都让他，每年都能领到一些钱，不是一下给他这么多，是担心他没有那个理财的能力。 嗯，其实保险和信托，如果要考虑到未来家庭这个资产当中出现一些需求的话，哈，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方式。信托呢，针对的可能是净值高一些的人群，哈。 对。 那么它的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也比保险。的这个收益要高一些哈， 对， 而且刚才你谈到这个保险的问题呢，它当然也附带一种意外的身故的这个责任险在里面哈， 嗯， 再加上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还有人问了说，那么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还买了这些理财产品，是不是？理财产品如果我定期的 每年固定的我拿多少钱去啊买，就像定投一样强制我买的话，那和刚才所说的这个啊保险也好信托也好有什么区别呢？ 那种理财产品一般是银行的那个，要么是理财或者是那个基金定投一类的。那种理财产品的话，它是确定它的收益一般来说比那个保险会高一点点，但是它那个它的保障性确实跟不上，因为它的保障性的话，如果有什么大病或者有什么医疗的话，它基本上只能你可以临时把本金或者利息给取出来，会损失一点利息，但是它的保障就跟不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定期的有这个买理财的习惯，但是前期呢是要考虑好这个疾病的这一块的用钱的需求，是不是？ 这个资产配置一定要那个多元化。 好，多元化啊。说的这个配置多元化，有人说了，90年代家里给他买过商业保险，当时一个月交1000块钱，就觉得已经交了好多钱了。那个时候工资低啊，他长大以后呢，到岁数之后每月哈、返回2000块钱，可是这个2000块钱已经不算什么了，在现在啊，那他买的这种就是有点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储蓄型保险啊。他感觉有点被骗的感觉，是不是？当时1000可多了，现在给我2000一点都不算多。哎，你怎么看这个现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险啊，等着未来他给我返钱，怎么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这个威力？ 像这种呢还是那个比较幸运的，因为你像有的家庭他如果出现变故的话，他就会非常感谢这份保险，有这份保障在，至少可以维持他基本的那个生活品质。像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多数家庭是一天比一天好，感觉这2000块钱确实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对一些那个经常做生意的或者那个下海经商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必要，他们考虑的非常全非常多，以防万一。 哦，就是这位朋友考虑的是哎呀我这个钱没剩多少钱，那还有一些人考虑的是哎呀在我需要钱的时候给钱就是钱。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所以就是当年买的这种储蓄型保险，它实际上不是让你享受这个财富增值的那个乐趣，而是让你去抵御潜在风险的。 对， 是给你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作用的，是吧？ 对，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现在那个大力那个鼓励和扶持保险，因为它解决了好比我们的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好。那现在看来这种保险也应该再买咯。用你的话来说是吧，就是等你急需要钱的时候它也算是一种储蓄是吧？ 对，而且现在统计数据来看，买这种保险的人普遍比过去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其实大家考虑的不是说这笔钱未来啊能翻多少倍啊，或者是要跑赢多少，而是说未来它真的能够给我救急用啊，这是一种思路，这一种配置的思路。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要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也是关于这个资产配置方面的问题，也请刘前先生呢一并来回答。此外呢有人提出说中国家庭资产配置、有几大不合理，我们也请您啊来分析分析到底不合理的是否合理啊，不合理的又有哪些合理之处，稍后见。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 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时刻为风险的发生、意外灾害的发生啊，做一些准备工作。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家庭的资产配置啊，如何来抵御风险。我们的嘉宾是银行业的资深分析师刘贤。刘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 嗯，从抵御风险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啊，一个30-40岁的正值这个事业壮年的这么一个中青年人应该啊配置哪些？配置哪些？从抵御风险的角度来说，这个风险可能包括疾病的风险，也包括家里急需资金的风险啊。 嗯，首先它可以分那个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他手里可以留存有20%的那个现金，用来那个家里那个生活或者日常生活用。 嗯， 其次呢，可以配比有35%的那个一种就是稳健类的，好比。有利于保障那个家庭生活品质的，像一些保险和一些稳健的一些银行的货币基金。 嗯， 因为他是家庭的那个顶梁柱，所以说他买保险是最重要的。 买什么保险？ 寿险，特别是那个什么大病和 重疾险。 对，重疾险包括大病和意外。 嗯，包括一些大病的医疗消费报销的那种，是吧？ 对，其次呢，可以拿出那个25%用来买一些那个钱生钱的产品，像一些那个比较高收益的一些股票呀，像一些那个股票型的基金，或者一些品牌比较有品牌的，像一些 P2P， 嗯， 像一些那个 1/4的 对 资金用来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对， 但这个都是长期的啊，不是 短期的 啊。期的， 嗯 嗯，还有多少？ 还有那个大约20%左右可以用来做普通的那个一些中等的一些资产配比，像一些那个可以用来换换车呀，甚至买买那个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房子也可以。 嗯 嗯， 啊，你还有20%是用来消费， 对， 或者是买一些能够保值增值的这个实物，是吧？ 实物，对， 啊， 像一些那个车房，都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了。 嗯，车可不保值，但是可以提高你的品质， 对， 是吧？或者是你要消费，你就买点东西，免得以后呢钱毛了，是吧？ 对，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实物的投资。 嗯 嗯，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是中长期的行为啊。 中长期的。 那么上半段我们谈到的那个就是强制型储蓄保险，是应该搁在你说的第二部分里面，是吧？ 对， 就是保险里面，或者说信托吧，哈，它也是啊，分不同的产品都统一纳在你刚才所说的我没记错的话是35%， 差不多 啊，这样的一个范畴。 嗯 啊，那在这个中间又应该有一些细分了，对不对？ 对， 就同样我是用来买这个 保险，这保险里面呢又分大病的险和这种储蓄型的险哈、 它的比例会有一定的不同。 嗯， 根据你那个你的那个家族情况、家庭情况和那个你的收入情况，还有你的所在城市的不同，这个也有很多不同。 嗯，举例来说呢？ 举例，你像那个像在北上广深，一般来说买的那个，特别是那个意外和那个大病的，非常多，因为人们普遍有这方面的意识。像在一些那个中等收入的城市，反正一般是那个像一些消费型的一些车和一些那个房子是比较多的。 嗯， 他们普遍买的保险都是那个理财型的保险，对那个。像寿险和那个意外和那个大病，意识不是太强 啊。这、大城市三四线城市， 对， 还差别挺大的哈。 对，差别确实挺大。 嗯，刚才你谈到的这些哈、我觉得还有一块没有说，就是我日常的消费。 嗯， 这是消费包括什么呢？孩子上学的费用， 对， 我每天的通勤的费用，我吃喝住行的费用，那这些是要刨除之外，然后再来谈我们刚才的这个配置吗？就是把我们的硬开销刨掉之后再来谈吗？ 这些怎么说呢？你可以算在里面，也可以不算在里面，因为它根据你个人的家庭情况和那个资产配置的情况。 嗯。 一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会先给你一个表格，来评估一下你的那个风险意识和你的那个资产的情况。 嗯。 它有不同的比例和那个等级。 哦、好。 对。 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俩一块儿啊跟夫人挣的钱除了家庭的这种日常刚性开销之外就没剩多少钱了，那剩下的钱要排个次序的话，谁在前谁在后啊？ 如果除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之外，那首先应该把那个意外和那个大病这些相对保险类的排在第一位。 意外险其实没多少钱， 对 啊，大家都知道、是吧？ 嗯， 意外险包括很多种。我们周五的节目，浩洋也谈到了很多哈、有意外的这个医疗报销的，也有这个意外身故给付的哈。 对，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残疾等级不同哈，给你的一些钱。反正意外险这个要上上，这是首当其冲的。 对 啊，然后呢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大病的， 大病对， 大病 嗯 啊，就是说先不要考虑钱生钱的问题。先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来抵御这个意外的问题，是吧？所以你认为这个应该是放在最前面的。 对， 嗯，接下来呢？ 嗯，接下来的话是在你有那个这些保障以后，你还可以考虑一些投资类的收益，因为假如投资失败了，哎，假如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大病或者意外，但是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哎，就可以防御这方面。 嗯，接下来就是一些投资的。 对。投资收益类的，像一些、那个、 投资收益类的，具体来说呢， 像一些稳健类的一些那个中长期的，像那个股票呀，像一些 P2P 呀，像一些那个银行的股票基金， 嗯， 对， 好，那当然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一点， 对，风险是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嗯、 好，再往后、还要再配置一些我们所说的这储蓄型的 储蓄型的 理财产品了， 对 吧？嗯，是这么一个顺序。 对， 那因为还年轻，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也会比较强，所以说我是这么理解，您把这个高风险的这个股票放在了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理财或者是这种储蓄型啊保险的前面。 对， 是不是？ 因为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它的这方面的选择也差别确实非常大。 对，我听说啊，我听过一个这个说法啊，这是获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著名专家的学生，也是美国的知名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啊，你投资债券的比例要增加，就说换句话说，你越年轻，你的钱就应该在安全情况下啊，配置了刚才你所说的保险的前提下，股票的比例就要多， 对， 债券的比例要低，但是呢，你涨一岁或涨五岁，那么你的这个股票的比例就要降一点。债券的比例就要高一点， 对，因为这些呢，它首先它非常考虑脑力，就是对人的分析能力，好比整体把控能力比较强。一般老年人的话，他首先是把他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他也基本上没有那么的脑力和那个精力来做这些事情。他一般是考虑，反正自己有眼前够养老，也不需要太多，是吧？就可以了。 嗯，抗风险的能力也开始降低了， 降低了 啊！但是 债券呢相对来说，或者你说的这种啊 稳健的 稳健型的产品啊，它还是能够持续给到它这个收益的啊。 对， 这是一种方式和观念啊。随着年龄的不同，那你配备这个高风险的资产和稳健型风险的这个资产的比例是要有所调整的哈，这是一个动态分布哈。好，那泛泛的我们谈完，我们来谈几个案例哈，也请我们今天嘉宾哈刘先生给他一些建议。这是一位50岁的王先生，自己啊做点生意，妻子呢上班，现在呢这个有人啊给他的100万现金做了一个资产配置的方案，他想听听您的意见啊，就手里有100万的这个现金，10%就作为现金，或者是买那个货币基金啊，大概每平均7天的年化收益大概是在3-4个点，哎，这样子，20%买保障型的保险产品，用金融杠杆确保自己的生活不被意外和疾病改变，30%投资股票啊、黄金基金，投资这些，40%呢做一些安全的理财，包括债券，刚才所说的啊，中期储蓄，还有两全保险。 嗯 啊，两全保险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它又给你一定的收益，同时又给你一个意外险。 嗯， 是吧？ 对， 嗯，哎，它是1、2、3、4的这样一个分配，您个人觉得怎么样？50岁男士。 这种分配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分配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粗略。但是从那个统计学的数据来看，还稍微好比比例可以稍微调一下，像那个这个第一种，它这个10%10%用来买这个股票型基金，可以稍微 它10%买货币型基金， 买货币型基金可以稍微上调一点，调为15%左右。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货币型基金它比较稳健一些 啊、 嗯、它的收益率虽然只有2%到4.5%左右，但是它的收益比较稳定。 嗯， 然后呢这个保险的比例也可以稍微再调到25%左右。 嗯， 因为保险的话它是一个家庭，好比它防范抵御风险，那个风险和未来的一种保障。第三个呢，它是30%可以那个相当于股票型的，从目前的行情来说可以稍微降一下。 嗯， 对。嗯，第四种也可以稍微再降一点点，降到35%左右。 嗯，哎，为什么你把前两者都提高，后两者都降低呢？ 因为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统计数据和国际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两者降低对我们抵御风险有好处。 啊、哦、从抵御风险的角度啊。 对。 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 对 啊，那您说说原因为什么有好处。 一般是你像成了家的人，首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首先要为这个家庭考虑，所以他可以稍微稳中有进。嗯，不像那个未成年人，你像我们一般买的股票比较多，稍微激进一些。 未成年人可不买股票。 不，那个一些那个稍微成年人，就是一些上班族还未成家的人，买的反正股票是非常多的。 嗯，所以您认为他五十了、 嗯、 所以说呢还是要以稳健为主。 对，以稳健为主。 嗯，股票呢可以买一点少买一点。 对，少买。 但我不太明白，就是刚才所说的40%的这个配置在债券还有这个中期储蓄还有两全保险上，我觉得这个看似也很稳定啊，为什么您还建议他降低一点呢？ 降低一点是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那个保障他现在的生活，因为他五十了，首先他要稳健型的。 哦， 对， 也就是说、从这40%里降低出来的更多的是现金流。 对，现金流。 哦， 对， 就万一你需要用钱的时候，这都是中期的。 对，主要是万一可能子女可能需要，如果需要缺钱的话。 好，就是说因为这40%左右呢，它配置的可能都是5年以上的这种， 对， 是吧？所以短期要用钱就不行啊。我听说还有一种方式可以错配，就是它动态，它每年都会去进行一些这个打一些时间差，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我要用钱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中长期产品到期了， 嗯， 就以这个比如说保险为例吧，是吧？ 嗯， 或者说这个中期储蓄为例嘛。啊，我每年都买一点， 一次买五年的。 嗯。 那么到第六年的时候，第一年资就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嗯，像这种的话，可以根据那个自己的家庭情况和那个当时的市场行情来做一次稍微的比例调整。 嗯，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这100万啊， 嗯， 要不要一年全配置出去，还是说分几年逐渐的，就是从里面做一些调换？ 嗯，它这种的话，一般是，可以那个先把大部分的给配置出去，手里可以留一部分的现金。 嗯， 因为随着现在市场的发展，有好多新出的产品也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也是保本的产品。 嗯，所以就是说留一部分现金，多留一部分现金在这个货币型基金上面， 对， 是吧？ 对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有一个错配的周期， 对， 同时呢，你还可以再买一些， 增加自己资产配置的灵活度。 灵活度， 嗯， 灵活度啊。好，所以您认为10%的这个现金偏少。 对。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一位刚结婚的姑娘，父母啊给了30万的这个嫁妆，30万的嫁妆、嗯、也不知道怎么给的，反正这事儿我们不操心、嗯、现金在手里啊，也希望她呢以后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呢和这个先生或者是婆家有纷争，是吧？ 嗯。 那么这30万她应该怎么来配置？嗯，前提是人家有工作，哎呀，这个有厨房啊，有贷款。 嗯，我建议呢，可以拿出那个，大约5万左右的钱，用来买那个像那些保险，甚至那个中长期的一些配置保险。然后呢，留那个还可以拿10万的钱用来，像一些如果装修房子呀，房子需要装修，那个还可以拿出那个，嗯。 或者说10万块钱用在消费上嘛？ 消费上，对、 嗯， 还可以那个留5万块钱现金，因为临时周转。然后另外5万可以用来做一些那个像，股票呀，一些什么收益相对来说高一点的一些股票和股票型基金。 嗯，好。 对， 当然我们谈到不管是王先生也好，还是说这位女士也好啊，就是你去投资股票，前提是建立在你对股票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啊。 对， 或者是说你如果彻底不了解，那这块也免谈，是吧？你先了解再投资啊，这个风险教育我们还是要谈到的。 嗯， 啊，或者是你做一个长期的这种指数型的这个啊基金的定投，这个也是可以啊。相对来说就对你的操作要求没那么高一些啊。那刚才您谈到的是5、15， 嗯， 还有5、5， 嗯， 是这样是吧？ 对， 5万块钱，相当于是16%的资产啊。 嗯， 投资在哪里呢？投资在买保险。 对，买那个配置那个家庭的保险，像一些夫妻双方的保险。 嗯， 一些什么意外呀、大病和一些医疗。 嗯，那这5万块钱，因为我们知道买保险它是一个长期要交钱的过程，这5万块钱可不够啊。 一般来说就是最基本的家庭的保障，一年交10000也还差不多。 那也不能交5年啊。 他这个交5年的话，他是从目前来看，因为从保险改革以后是5年期的属于中期的，最短的是3年期的。 啊、哦、也就是说他可以先配一个5年期的。 对。 是吧？ 嗯。 那么以后有钱了可以再跟进。 对，因为他买的主要是保障他生活品质和质量的那些，寿险和意外。 那不能是这样吗？ 嗯、 比如说5万哈、 嗯， 我每年买3000块钱，是吧？20年总共也就6万呢，是不是？他5万留着，这个每年都投一点，投个20年这样的，还是说一定要是5万块钱，前5年就给投全投出去呢？ 如果你根据他的家庭的情况和他的风险意识。因为他的话，你如果分20年投的话，假如未来有什么大病或者有意外的话，可能他保障的钱不够，比较少。你分5年投的话，就是说他保额比较大。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医疗事故的话，钱就是不用动原来的钱，就可以用现在保险公司的钱用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哦，明白。其实刘先生谈的就是这个保额的问题，就是说5万块钱， 嗯， 我5年分别。一年投10000给保险公司， 嗯， 我的这个保额肯定要远远高于 对 5万块钱分20年，每年投那么2500块钱给保险公司的那个保额，对吧？ 对， 所以您是站在保障他们得重疾的这个角度， 对 啊，来考虑。 因为从那个数据来看，普遍现在 年轻人的亚健康状况都比较严重。 嗯，好，这是一个思路啊，这是一个思路。好，还有就是15万这个数字比较大啊，你一下子让他拿15万用在房子上或者用在家庭生活上面是吧？ 嗯， 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房子需不需要装修，或者说是不是已经装修好了，不用他掏钱。总之就是15万用在家庭上， 对，改善生活品质。 这么年轻，用得了这么多吗？比如说房子已经弄好了， 就是说他这种包括改善生活品质，包括提高他的那个他的学历，可以出去进修。 哦， 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然后可以挣取更多的现金流。 太棒了，您这个想法就是说投资自己。 对，投资自己。 一方面呢就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呢是让自己变得好一点。 变得好一点。 花15万这本儿可不低啊，占到了他这个可支配的这部分现金的50%了。 嗯， 要花这么多呀？你看现在上个什么 MBA 啊，或者上什么培训班儿。也就几万块钱吧，需要用15万吗？ 可能是我想的是他家里还有他夫妻双方还有那个子女 啊，还有孩子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对，特别是现在小孩的教育，越年轻投的钱回报率越大。 此话怎讲？越年轻投资回报率越大。 对，你像小孩子，像那个胎教和那个幼教，这方面一定要多花钱，开发他的大脑。 嗯， 对， 您感觉好像深有体会啊。 对。 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故事啊。 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以前我就非常反正很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钱让我上那个最好的学校。 哦， 对， 那花很多钱吗？ 基本上我们家的钱70%都用来我抚养我和我兄弟两个上学两个方面。 哦， 对， 那后来您的回报是多少呢？ 我回报是，反正我给父母买了套房。 我不说了，大家自己琢磨吧。这个回报率真的很大，是不是？就是说，单从金额上来说，远远高于当年父母在您身上花的这个教育投资。 对， 是吧？好，那当然呢，这笔钱呢还要用在自我的这个提升当中哈。这是15万啊，15万，不要舍不得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不是？还有5万，还有5万和5万啊，您再说说啊，分别用在什么？一个是高风险的这个股票， 对，可以用来、 偏股型基金的投资。 还有5万是用来投资高风险的股票，像一些因为咱们比较年轻，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 是 像一些可以投资一些高收益的，可以钱生钱。对， 好，那这5万怎么投法啊？ 5万的话，一般可以拿出来，2万买股票，另外2万的话可以买了一些高收益的债券，还有1万的话可以，买一些那个就是风险系数比较高，但是收益也比较行的，股票。 是什么节点投资呢？投资的这个频次、数量是怎么操作呢？一次性吗？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能承受的话。可以一次性投，做那个长期的投资。 那也得找个时间点呀、您别在6000多点的时候投啊。 对对， 3000多点合适吗？这个我们不能提建议啊，您自己去揣摩啊。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有经验也不用听我们的，是吧？没有经验的话呢，还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试错的成本。此外呢，就是。还是分散的， 分散 分时间的来投资哈。我有一个原则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如果一定要投在这个高风险偏好的产品当中的话哈，最好是什么呢？不同区域的资产各买一点，比如说中国的、美国的你买一点，还有呢不同行业的标的你买一点，就这两个行业互不相关，他们俩没有这个。一致性啊，或者是这个怎样，这个互相买一点。此外呢还有就是两个反相关的，就这个跌了那个涨，那个涨了这个跌，这个对冲型的配置型，这是我的观点，您觉得您评价。 这符合那个资产配置的多元性，然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在我们买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区域要求，因为有些区域的话 像现在的美股反正 很高了， 对，很高了， 所以我就认为应该不是在一个时间点里去投啊，就是这五万块钱你心里有数就行啊，特别是投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朋友啊，因为你贸然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一直站岗啊，最后大大浪费了这个本来可以让你的资产更加安全的一个时间点去做别的的机会啊。最后五万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前五万买保险，十五万做改善生活和投资自己，啊，还有五万买这个高风险的股票，啊，还有五万是做， 还有五万应该是做一些那个就是风险系数偏大的，但是一些理财或者一些投资，像一些那个股票型的一些那个债券，股票型的基金，这些呢就是说他们虽然那个一般有的年收益率可以到20%或者30%，但是它的风险也比较大，但是收益也确实比较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可以搏一搏。 哦，这指的是他30万的这个闲钱啊。 对， 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是父母给他的30万，不包括他们俩的工资的那部分钱。其实工资那一部分钱是不是就可以用来 保障 流动资金了， 日常的生活现金流， 那部分钱就不能再买这种风险偏好高一点的了。 对 啊，那部分钱余下的都买这个余额宝活期通吗？ 那部分钱的话一般来说可以用来做日常的储蓄，或者是那个有一些中长期的保险，特别是长期的保险可以配置一点，因为长期的保险它需要的费用比较高，但是它保障的确实也比较全，从长期来看它的收益也确实也不低， 您说那长期保险其实也是一种储蓄型的保险， 对，相当于终身型的 啊，也能够保一些这个意外身故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是不是？ 对 啊，所以就是你的闲钱分两块，一块呢就是买这种货币型基金，是吧？还有一块呢可以做一些中长期的这种储蓄型保险的这个配置，啊，分两块，后面这一块实际上就强制你储蓄定投了，是不是？啊，保证你在需要用流动资金的时候有的钱可以用啊。 因为从目前的调控政策来看，拥有更多的现金有时候也是一种保障。因为有好多人他有好多资产，但是有时候变现的话就很困难，你像一些保险或者一些货币基金相对来说它变现比较容易一些，基本上对它的收益损失也不是太大。 好，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一个刚结婚的女士啊，可能家里有30万的嫁妆给了她，那就是说多出来的30万，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些类比，比如说您现在发奖金了，发了个10万、20万，也可以按照刚才这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哈， 对， 来进行配置。这主要针对的是，年轻的朋友，事业上升期啊，这个生活啊经不起折腾，啊，此外呢，还有一些工资源源不断的补充自己的现金流啊，这么一部分人群的一个配置，并不能够以此类推到所有人。 对。首先建议他做这个配置之前可以先做一份那个他的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和那个做一份那个资产调查表和那个风险承受能力表。 风险承受能力表其实也就对应着他后面投资那些高风险的股票债券的这个比例，相应的也应该会有一些调整。 对， 买保险的这个比例也可以有相应的调整。 调整，对。 非常谢谢刘前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那么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资产配置的需求，以及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调整。今后的节目呢，我们还会长期涉足这方面的领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 好，谢谢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